气也不会退缩。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从现在到 我一定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人海中爱着你一起走。 我牵着你的手，有你每分每秒，我幸福都尽头。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你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工艺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打造一大批有较强服务竞争力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供给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发布通知，决定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试点示范期为3年。中央财政奖补的资金标准根据城市的规模分档确定。国家税务局总局消息，9月1日起，税务机关应当对税务师事务所实施行政登记管理，未经行政登记不得使用税务师事务所名称，不能享有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保监会消息，保险产品定名、产品说明书以及相关的产品宣传材料中不得包含理财、投资计划等表述，保险公司不得以附加险形式设计万能型的保险产品或投资连结型的保险产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5月28号，盛世新型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相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素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龙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3折起。三河珠宝城。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被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们各自都想要结束，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到对方的世界里住，连着感情突然建筑都会不足半个项目，错误的泪不想哭，却也要留宿。 Yeah.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它对你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时候看到可可说，我的爱好就是听歌，所以呢每天都会收听你节目，我喜欢节目里出乎意料播放我喜欢的一些歌。嗯，广播听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就是经常会给你带去听觉上的惊喜，对不对？也谢谢可可对节目的支持，我也会精选更好的音乐送给广播前的每一个你。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用一生爱你，贪恋这一点幸运，能与你相遇，让爱来爱你。不急着留你，不急着哭泣，献给你我的心，在这里天边地边你边我也无怨，就算是这点情缘昙花一现，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毕竟你曾经出现。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今生。